其他啲閪。 我唔明喎、啊，即係本身你話即係啊喂，熱血公民佢自己本身都係做操出身㗎啦，係咪先？即係你淨係講你就係講呢個立法會出面掟紙飛機。系嘛？或者呢、這 個？唔係，人民力量嗰陣時候，你唔好入去。 唔係，但呢個係佢條橋嚟噶嘛？ 哦，佢條橋係 嘛、 okay ？ 即係佢自己本身話喺金錢絲裏面嗰條橋嚟噶嘛？咁、或者嗰啲咩碌嗰啲小圈子啊，嗰啲咩竹蜻蜓、啊、 打小人啊？ 係啊，唔係打小人係老蕭嘅。喂，咁呢啲全部都係蘇嚟嘅。係 啊。 喂，老實講，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搞呢啲所謂抗爭咧，喂，你唔係話真係要同差佬隻抽啊嘛，哥係嘛？喂，你點樣抽得過啊？呢樣嘢？ 喂，除咗洪浩峰之外，仲有幾個閪人喺度不斷喺度講。 咁啊，葉正純啦，葉正純我哋上個禮拜都招呼過佢㗎啦。嗱，佢 即係面具大王。 係啦，佢講嗰啲咩呢？就係話嗱，所謂東北村呢，不過一班臭閪同埋契弟。既然代表組織。一直不肯承認呢個係抵抗中共，即係呢個中港融合呢大陸嘅即係抗爭啦，大陸殖民嘅抗爭啦。而家又表明唔會升級行動同埋激進行為劃清界線喎。喂，咁就好啦。喂，你哋就自己國家自己救啦，我就樂觀其成啦，係咪？等你哋即係唔信呢班左膠啊，而即係失去呢個家園嘅時候，喂，我哋先至吓將呢個東北就搶返返嚟啦。嗰陣時呢、這個就唔係你哋嘅家啦，已經係香港人嘅失地啦。 佢搶返返嚟㗎喎，咁都變返咗香港人。 係佢簡單講一句啦，即係佢想攞個運動嘅領導權，即係葉正純。 啊， 不過呢個阿哥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戴面具。 唉，你返去瞓啦。 喂，唔係啊，今日仲有阿鬱敏堅實嘅 fans。 唔係，我再講埋先啦，葉正純就係話：喂，點解我要杯葛呢個620包圍立法會呢？係嘛？即係原因係代表八個團體嘅聲明。喂，你哋識得呢個激進行動，即係撇清關係。喂，難道我唔識得係嘛？同呢個即係失敗主義一刀兩斷咩？究其原因就係因為呢班村民又要召喚民眾，又想借用呢個民眾嘅力，又唔願意壓上代價嘛。所謂等價交換，前提就係話你哋願意鼓勵人哋衝擊，而自己願意承擔。所以反東北呢一役呢係先輸天時地利，而家又即係連人和都輸埋啦。你而家仲叫我嚟慳啲啦。 喂， 唔系即系佢话要包。 头先系想讲，仲有咗边个？ 仲 有边个？数埋佢。 仲有喂，仲有一个喂，郁敏嘅忠实 fans 阿猫姐啊，佢今日都喺 Facebook 出咗 status。咁啊，重点得两个啫。第一就系、是、盲嘅根本都睇到啦，班教授根本冇意思成功争取，净系想自命清高。第一次就闹啲帮佢顶闸嘅人暴力，就已经火都嚟埋噶啦。第二次唔系冲嘅话，大家都知咩事啦。喂，我哋每次啊，听佢哋吹鸡去到啊，即系连自己嘅精力、意志、文气都俾左教消费。喂，我真系宁愿即系流力啊，算啦咁样。 喂，你有冇发觉咧？嗱，我哋快快脆读完呢一扎閪人咧，嗰啲观点咧，即系原本我都唔想用呢啲咁嘅 term 去即系形容佢哋。咁但系既然你话，嗰啲係即係臭西㗎嘛，係咪？咁你呢班黑人係做咗咩呢？嗱，我總結幾樣嘢，我唔知你哋我會唔會留啦。第一，佢喺度宣揚緊一種失敗主義。 係係啊， 今日星期四啫，聽日星期五。係 嗯， 即係佢哋嘅教主唔係話俾佢聽嘅咩？唔做就乜都冇，做咗我哋仲有希望嘛。 嗯，輸人不輸陣， 亦都輸人不輸陣啊嘛。係咪？唔做就梗係乜都冇啦。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宣揚呢種失敗主義咧，個客觀效果係點咧？同《文匯報》同《大公報》都係冇分別嘅，就叫大家唔好撚去。所以咧，另一點就係咧，呢種失敗主義其實想帶嚟一種嘅效果，就係反動員，叫大家聽日咧都唔好去嗰度抗爭啦。 唉，俾班左膠搞亂曬啦，即係嗰班左膠又唔肯衝，就係叫人衝。系嘛？喂，你自己啊，即系你喺六四集会嘅时候啊，人哋喺呢个即系维园里边搞集会啊，你自己都识话转场啦。喂，而家人哋喺立法会里边即系包围啊，喂，你哋唔识搞转场，你好叻噶，系咪先？ 唔系啊，如果左交喺正门嘅，你咪喺侧门咯。 系咯， 系咪？你话要楚河汉界啊嘛，你觉得你自己勇武啊嘛？你使乜黐人哋左交金腔啫？你个又话嗰班友唱 K， 又话佢讲阶段性胜利，又话佢做 show。系咪又話佢哋宣布即係呢個光榮結束啦集會啦等等嘅嘢？你咁勁，係咪應該自己搞咧？而調翻轉頭，而家佢真係醒。我點解話佢同呢一個嘅文匯大公咧係同氣連枝、哼哈一氣咧？喂，你有冇諗下文匯大公係講啲咩 point？ 叫你哋唔好去嘅，第一守法。立法會嘅呢個制度係唔可以咁樣做的。香港嘅社會

修訂都已經係啦， 係、 嗯， 就算個還原惡法都唔敢去咁過分，咁係咪成功啊？我哋梗唔會咁樣吹啦， 嗯， 係咪先？ 係， 我哋反領匯嘅時候，令到香港大部分人由500,000人去走去抽領匯，到而家反思領匯嘅問題，咁我係咪成功啊？ 嗯， 係咪先？我哋喺度爭取緊最低工資嘅時候，咁而家最低工資立不法，係咪又係叫做成功啊？喂，我哋唔會咁樣喺度即係咁鳩屎啊！將自己啲咁嘅所謂政績係鋪出嚟啫嘛，因為我哋覺得到今日都未成功嘅，屌你而家啲廿幾30蚊，其實根本好多人都醜啦，係、咪啊？喂，唔好咁啊嘛，喂，你有邊個運動你係做咗成功？ 係， 我都睇唔到、啊， 係， 我都聽唔到、啊，你就喺度笑人哋， 嗯， 係咪啊？我覺得呢個唔 fair 喎，佢哋完全係，係咪先？ 唔係，其實時間都差唔多啦，嗱。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我哋就訪問阿卓佳佳，咁啊，即系啊，即系呢個阿 村民代表， 阿銘就咁串啦，就話即系佢代表啲居民嘅聲音咁滯啦，係咪 ？OK， 即系究竟卓佳佳認唔認為阿銘代表到佢哋咧？ 佢係咪真係咪真係能夠反映到呢個東北意見咧？ 就由阿卓佳佳嚟講翻啦。 好啊 ，OK， 拜拜。 是不是还未发现，都是我歧视未磨线。天生有权，还有心可捉住，谁要迎面更新？试问谁能未觉醒，天真那自由在奏鸣。机会最难回避的那份良知和义，为何美梦人是个梦，幻想等人自泡影，为着黑与白，着非与是，真与爱来作证，为这四代有美丽，要及时擦亮眼睛。试问谁还未发声，都是和歧视为我算，天生有权为有心歌作主，是要迎面是问谁能未觉醒，天真那自由在奏鸣，机器制能回回的那份良知和义。梦已有人怎么看着万家灯火变了色，问我心制用我手，何为选我命途力拼，人既是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远见，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香港人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你加油！ 香港人加油！ 香港西子人！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 加油！香港 加油！ 香港 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加油！香 港 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 加油！ 香 港 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加 油！ 香 港 加油！香 港 加 油！ 香 港 加油！ 香 港加油！ 香 港加 油！ 香 港加 油！香 港 加油！ 香 有权尘埃看着万家灯火变了色，但我心在用我手去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第二節嘅大軍閥啦。 係， 哇！我其實都係今日咧先正式聽咧呢個台灣 NGOs 嘅朋友咧， 係 嚇唱呢首叫《試問誰還未發聲》。 嗯， 但係呢排已經聽到起枕咁滯咯，耳仔。 由嗰個細路女開始唱。 但係而家即係嗰意義所不同嘅就係、是，即係台灣人係正式聲援我哋啊嘛。 喂，勾結外國勢力，你哋喺度。 外部勢力。 唔係，所以其實你睇到個問題嘅。 係。 如果你話搞本土嗰啲契弟， 係， 睇下台灣人幾醒目。 係。 嗯。 台灣人冇錯啊，好似李儀嗰個契弟咁講啊。 係。 六四之後，其實佢已經唔再想理中國，因為呢個瘋狂嘅政權，我要同佢切割。 嗯。 佢認為我哋香港人咧，就係、是、搞即係中國嘅話咧，係會累呢件事。嗱，我想正式即係回應呢個所謂嘅論點咧，其實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個論點嚟。是你的路線的選擇來的，香港人的路線的選擇，因為我們只是隔一條深圳河，它有一條台灣海峽，這是其一。第二樣東西就是人家有軍隊，第三人家有美國佬在背後撐它的，是不是有台灣關係法在這裡的， 是啊。 還有他們是長期以來，其實是經過十幾代人，十六七代人，已經跟中國大陸是沒有關係的，真的除了國民黨那班契弟來，就是外省人是跟中國有關係的咋， 嗯， 但是為什麼現在台灣人是會關心香港，其實他都是保護自己，因為香港冚家產的話，他第二個就會冚家產， 同病相連的感覺， 同樣的道理，當年為什麼我們香港人會撐所謂內地的同胞，一樣的道理而已，因為如果他撲街的話，我都撲街嘛， 嗯。 其實呢個是有利益關係的，呢個是同本土出發的思維嚟嘅。 阿、陳慧婷咪講得好啱咯，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兩地，即係港台兩地，其實都係面對緊同一個命運，即係都係面對同一個威脅啊嘛，係嘛？即係其實佢係覺得係有必要聲援香港噶嘛呢件事上面。 唇寒齒亡。 係、啊。 喂，人哋係睇到呢樣嘢。 嗯。 而家你仲話，誒佢啲嘢我唔關事咁樣。喂，台灣人如果同樣道理，佢都會覺得香港嘅嘢更加唔關佢事啦。 係啊， 香港好同唔好關我咩事啫？主要我台灣好就得啦，我本土啊嘛。 係啊， 係啊， 係咪？喂，點解佢而家呢班 NGOs 全部都係深綠噶啦？ 嗯， 都係講緊台灣獨立噶啦。點解會無端端走去即係、就是、唱呢首《試問誰還未發聲》嚟、撐你香港人，叫你香港人加油？ 嗯， 點解佢哋會打算？在即系六月底七月头嗰时候过嚟香港去声援香港人，喂、 嗯， 其实你都系讲紧本土啫，同样道理，我哋都系讲紧本土啫，我哋都系捍卫紧自己嘅权益啫，系咪先？好、简单嘅道理，我就唔明啲友，即系咁你赞唔赞成台湾人即系过嚟香港啊？如果你讲本土嘅话，呢样我哋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大佬呢、這个运动系我噶嘛， 运动咪从来越多越好咁样， 咪冇错啦，运动从来有主体，不过一定嘅成功嘅元素系在于其他群众嘅支持。 系啊， 冇其他民众嘅支持，你就系闩埋门打狗，好似老共咁。 嗯， 困住你班人，困住你新界东北嘅居民。 系啊， 咁、你咪就系输紧咯。 系啊， 系嘛、 啊，嗯，跟住你仲喺度继续宣扬紧呢啲失败主义、煽动暴力、反动员。 系、 根本客观效果上系同当权者并无异致。 唔系呢样嘢就好简单咯，好清楚啦。即系你差佬嗰方面、警权嗰方面，就其实系用尽一切办法，用最高调嘅方法去拉人。好似今日咁样样，哇！拉咗连六件，一次过拉六件，包括阿金英在内，系嘛？连前呢个学联成员都拉埋， 学文 系学文嘅成员都拉埋，即系一啲高登仔都拉埋。好啦，我哋接通咗阿 卓佳佳， 卓佳佳系咪？系 ，hello， 你好，陶君衡，我系。 你好，你好。 Anthony 同埋阿龙， 系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喂，听日咧就其实差唔多，即系晏昼嘅时候咧，你哋应该准备过去噶啦，系、嘛？即系你而家即系大概你哋即系八个团体咧，有共识未咧？其实， 听日嘅安排 系， 其实佢突然之间又呢度封嗰度封，我喺度仲谂紧点搞嘅。咁即系，但系睇嚟唯一一个考，即系唯一一个选择啦，所以都唔系选择噶啦，就系喺呢个天美道嗰个行人路嗰度咯。咁其實嗰位好窄㗎嘛，有咁長，我都暫時都未知可以點樣搞嘅，咁但係都仲要傾緊囉。

都好似鬼拍後尾枕咁亂咁講嘢嘅大佬，一個話俾你聽，頭上嗰把刀，我記得梁愛詩講嘅，啲你跟住葉劉淑儀又講話咩麥當勞啊、的士司機啊， 而家個新丑角俾人誤導咗啦， 係啦，等等嘅嘢係嘛？ 你見到政府入邊咧，嗰啲人咧就全部咧講嘢都好小心嘅，你反而係嗰啲外圍嘅，即係好似律師會主席啊，啊邊個啊林乜 Q 嘢？ 哦，林新強唔識講英文嗰個 啊，即係屌你上次俾人話，即係喂，即係用英文解釋，喂你係咪愛國啊？咁都唔肯講喎，真係即係俾人唱衰，係啊，即係 I am 咁咪得咯。 喂，但係佢今次唔係啊，佢今次話 共產黨好偉大喎、 啊，共產黨好偉大啊！喂，仲要話即係呢個，喂要為呢個愛國愛港，唔係即係愛國下一個立法律嘅定義喎，真係好得人驚喎、啊，大佬。 點樣下一個法律嘅定義咧？ 擁護共產黨咯，愛黨愛國咯，就咁簡單。 係啦，美國有一個定義嘅，就係、是、你唔可以燒國旗咯，但係不斷係俾人挑戰嘅、 嗯， 因為點解呢個係違反咗第一修正案裏邊咧關於表達意見嘅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嗰部分嚟嘅，係、嗯、不斷俾人挑戰。 嗯。 哦，咁样，咪所以其实呢条友咧，佢都即系都唔系冇后果啊，讲呢啲乜嘢？佢而家咪即系律师会入边有啲人咪群起组织，好似唔知上成百几二百个，即系呢啲会员，即系去即系话要即系有个不信任 啊！我哋搏击会嘅主持阿 Donna， 佢都系联署其中之一嚟嘅。 哦，系咩？ 系啊， 佢系律师嚟噶 ，Donna 姐，大佬。 系、哦、啊，OK， 哇，所以就系、是、即系所以而家咧丑角就少咗啦，即系政府入边外围就越嚟越。 老共真係好蠢，出完白皮書，佢諗住個目的係乜嘢呢、 嗯、 其實話俾你聽，嗱呢條就係我底線、 嗯。 你香港人係醒目仔嚟噶嘛，爭取唔到嘅嘢你就唔會爭取噶嘛。其實想打散你呢班人， 嗯、 就係、是、貫徹頭先嗰班阿哥咁樣失敗主義。 係啊， 係嘛？我俾條底線出嚟，嗱呢一個就係我立場噶啦。你唔好逾呢個立場，其實就係諗住咧將你佔中嗰班務實嘅香港人，諗住以為可以爭取到嘢咧，其實就同你玩呢條界。 嗯， 第二咧，佢而家嘅做法就点咧？不断嘅政治检控，吓、 嗯、 怕你班契弟。 嗯， 第三咧就夹你嗰班咧，就头先我同阿卓佳佳喺度争辩嘅问题就系、是、佢搞弯你运动啊嘛， 嗯， 煽动暴力啊嘛，等你冇其他群众嘅支持啊嘛， 嗯， 等你连国际嘅支持都冇啊， 嗯，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试下咁样继续喺度癫啦，美国佬会唔会撑你啊？我用翻陈文嗰啲观点啊，英国佬会唔会撑你啊？国际社会会唔会撑你啊？ 英国佬为而家合约打人牙胶软啦，即系签咗成200几亿英镑合约，大佬真系。 唔系英国佬咧，就长年累月以嚟咧系最契弟一个嚟噶 嘛。嗯， 你谂下当年。即係我哋數返歷史啦、 嗯， 鴉片戰爭係咩會發生㗎？係因為商貿利益啫嘛，大哥，係、 嗯、 咪？當年中英聯合聲明，所以嗰啲本土派某一啲嘅親英派，因為本土派分好多即係分支㗎嘛，嗰啲咪痴心妄想囉，以為英國佬仲會打救你，大佬，佢第一個 back down 啊，面對老共嘅時候，仲、 嗯、 叫你香港人 back down 添啊！ 嗯、 唯一你就記得就係彭定康嗰個年代同即係老共抗爭咋， 十九組嘛玩， 係咯、嗯，但係佢都喺基本法框架下面玩咋， 係啊 係啊， 佢即係唔係全民制憲嗰種啊， 佢知道唔玩得大啊嘛， 佢喺個框架入面玩嗰個遊戲規則咋，你功能團體佢就玩個新九組出嚟咋， 係 咪、啊、英國人係最聰明嘅玩呢啲咁嘅政治技巧，而佢一定係以自己本國利益為重心，而佢本國利益係在咩呢？就係嗰班有錢佬啫嘛， 嗯， 而嗰班有錢佬咩呢？就係嗰班。同中國做生意嘅人， 嗯， 所以佢睬你都傻啦，哥。所以有啲人話李柱銘乜而家先知道係需要反應啊？李柱銘神早已經踢爆英國佬，佢、嗯、當年點解會咁紅啊？就不斷喺度逼迫呢英國佬啊嘛， 嗯， 就話俾香港人聽，英國佬根本係喺度出賣緊香港人利益啊嘛。劉慧卿當年點解會紅啊？咪見到戴卓爾夫人嘅時候，你點解可以出賣香港人啊？俾、嗯、一個共產政權啊嘛， 嗯， 同一個道理，英國人可以信嘅咩？美國佬可以信的咁多，但係都依然係以國際利益為重心。 嗯 嗯， 所以今次李克強去英國嘅時候，話簽嗰個廿年係嘛？ 廿年唔 係250亿。 唔係佢主要唔係如果你話廿年嘅合約咧，主要同 BP 咧 ，BP 咧就簽呢個液化天然氣，同埋呢個唔係即係150万吨嘅液化天然氣嘅合約。咁嗰度咧就成200几亿嘅，係嘛？即係仲有呢石油合約啦，仲當然就係咁嗱。你谂下啦，佢签咁长时间，喂，你大陆即系咪要英国系咪要大陆去好稳定个政治上面好稳定，佢先敢签呢个合约啊？ 好正常啊， 即系讲 Q 死，即系讲 Q 死你共产党，即系你廿年来

我就識即係潮吹啊、巨魚系列啊，之後 油紙、 羅莉、油紙或者羅莉都得嘅，叫做 羅莉茶，我知啦，我知啦，即係嗰套法國片啊，梁家輝露屁股 一樹梨花壓海棠， 明白明白明白， 係啊，喂， 我覺得嗰啲麻甩佬咧，中意睇幼齒嗰啲咧，其實係一種即係性心理病， 嗯， 即係有啲人係中意睇 SM 一樣咧，佢一樣係有即係性心理病，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日本 AV。已经是变成国粹的了。 嗯。 嗯。 即是他能够有些人喜欢看即是英美那些即是打桩机。有些人喜欢看、日本 AV 那种即是细致啊精致那种其实不能够取代在个市场上。 不同埋即是日本 AV 有一样东西成功。是就是他自己本身有个现实的代入感很强。即是其实他找何俊仁。 他主观镜头。 他找何俊仁的面孔来做这个 AV 优AV 男优。喂即是你不会觉得即是哇即是。 何俊仁都食到我食不到。 你不会觉得屌明星的靓女即是其实 是一些靓仔的专利来的嘛。啱啱先， 唔係咯，日本 AV 話俾你聽話唔係咯，最型嗰個係誒嗰個邊個啊？誒阿加藤英啫嘛，佢確實係幾型啊。 咪係，咁但係佢男優嘅類別多啊嘛， 係 即係喂，始終係以阿何俊仁呢 top 嘅，即係其實係即係為主啊嘛，即係佢嗰種代入感強啊嘛，同埋故事性強啊嘛，即係喂，雖然佢即係小本製作，喂，但係佢真係有一個獨立編劇，佢幫你寫嘢㗎，其實係係嘛？ 但我就用翻即係Paul Krugman 啊。即係呢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學家講咧、其實咧你唔可以用傳統嗰套咧所謂嘅國際貿易，嗰、那個分工，你記唔記得我哋僆仔嘅時候讀中四中五經濟咧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啊嘛， 冇錯，比較優勢咁。 係啊、嗯、 ，Paul Krugman 咪嘗試去解釋點解國際貿易有啲地方依然係會生產 Volvo。 系啊， 亦都会即系入口呢个 BMW。 系啊， 佢解释嘅理由就系、是，即系你既有呢个日本嘅 AV， 亦都有打桩机嘅欧美嘅 AV 啊嘛。因为佢依然有个 uniqueness 喺度啊嘛。 系， 佢依然有所谓嘅即系产品嘅多元化喺度啊嘛，系咪先？ 系。 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系唔使惊，佢依然系有佢嘅市场存在嘅价值嘅，即使可能欧美嗰啲成本系比较低咗好多。 嗯、哦，咪即系重点就系在于，因为有呢、這个。咁 TPP 你即係日本就係要加入呢一個咁嘅即係貿易關係，咁然後圍到中國，咁佢要做咧就是、貢獻出自己 AV 業，以後大家上 冇得睇又似 係啦，上去嗰啲咩 JAV Junkies 嘅時候就難揾咯， 係嘛、 有 蒼井空係屬於我們的，我記得好似係個口號啊嘛， 佢轉做人。佢即係佢轉做淑女嗰啲咪得 OK 囉。 咪但係咁喎，你知唔知呢，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咁幼稚嘅啲 AV 呢，即係嗱禁就禁到，但係原來呢個法例呢係豁免咗呢，即係啲即係連環圖啊同埋 H 漫畫㗎喎。因為其實 H 漫畫呢， 咩叫 H 漫畫， 即係嗰啲鹹濕漫畫。 鹹 畫 啊、明白明白。 係咪即係嗰啲鹹濕漫畫呢，喂其實佢哋牽涉嘅利益嗰個貿易額係好大。 嗯， 系成十亿嘅利润。 喂，同埋你而家日本 A V 大部分你都喺网上，即系都唔使俾钱已经睇得噶啦，系嘛？ 我哋就话啫， 始终有人好守规矩嘅。 唔系，即系你发、哦、以发达嘅国家嚟讲，即系其实即系买卖都系多噶嘛，其实都系。 系、啊， 你见 eBay 都仲有买卖噶嘛呢样嘢， 即系仲系百几二百蚊。即係港紙 係咪百幾二百蚊我唔知啦，起碼就係話如果你咁嘅價錢咧嚟到香港咧一定冇市場，因為個個都寧願都即係上 A 上呢個 BT course 自己學咗就算啦，大佬啊， 有理由嘅，咁因為即係美國你例如中西部啲地區咧，咁佢哋上網係限制流量噶嘛，即係例如佢我一個月買個 package 係100G、200G 咁樣 download 對佢嚟講好傷嘅， 明白， 咁所以佢哋先有呢啲咁嘅實體嘅DVD trading 咁解嘅啫嘛。 但我估計實際上即係日本仔呢種國粹啊，即係你話而家俾呢個人，即係起碼唔可以做幼稚啦，因為你要遵守即係美國法例係嘛，唔可以即係搞大家去鼓勵大家戀童啦咁樣。但日本仔都制㗎喎，即係你面對而家老共嗰種即係大國崛起，係嘛，黐咗線咁樣習近平， 係啊， 又搞下呢個釣魚台，又打下呢個南沙群島，又搞下呢個即係馬來西亞，喂，周圍喺度樹敵嘅時候，越南都搞啦，大佬。 喂，第三次中國又搞，講過英國都照搞啊，喂，英日啊，傳統同盟嚟噶嘛，大佬。 咪而家咪唯有放棄呢個 AV 咯。会唔会系因为咁嘅考虑呢？ 壮士断臂 系咪啊？喂，我本来国粹系咪啊？

係啊，唔係 咁撚變態真 係㗎，真係㗎，嗰啲冇波嗰啲照睇，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即係要嗰種幼嘅感覺啊嘛。 係，咁但係嗰、那個所謂八歲嗰、那個，其實根本係成年人定係還是真係八歲㗎？ 唔係真係八歲， 即係八歲， 係、哦、正式係話兒童色情漫畫。 哦，咁啊，係 啊， 係 呢啲， 唔 係，但所以呢樣嘢咪可以即係符合到你剛才講嘅心理，就係、是、話，喂，有啲人咪就係、是、覺得現實裏邊即係佢即係 satisfy 唔到佢，佢咪即係要睇啲咁嘅戲咯，係嘛？ 我唔怪得啦，啲領養法例裏邊咧。即係如果你單身嘅麻甩佬咧，係唔可以領養一個女仔。 嗯，係啊， 即係你兩夫婦就可以領養一個女仔。 長腿叔叔啊嘛，驚、哦、 就驚你變咗呢、這個，就係驚你變咗呢一個嘅玩呢個幼稚， 係啊， 即係呢個培育啊，啲即係 禁室培育，唉、哎，我都識啊呢、這個， 真係大鑊。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嗱，但係。即係基於嗰、那個即係嗱，即係點解 咧？咁日本仔又唔啱嘅，咁、無端有個咁嘅幼稚系列出嚟㗎，屌啲真係變撚態，日本仔啊！ 冇啱唔啱㗎，佢哋只中意啫嘛。 大和民族真係有啲變態喎， 係嘛？ 唔係呢個問題係在於為你個經濟環境越嚟越 壓力大、啊、 開放，第一壓力大，第二樣嘢就係為女性越嚟越抬頭嗰陣時，為你好難揾到一個即係千依百順嘅傳統日本女人㗎啦嘛。 咁你咪恰靚妹咯， 係啊，日本女人。到今時今日為止，據我了解都依然係千依百順嘅。因為佢哋結咗婚之後已經唔可以再做嘢嘅啦嘛，日本女人。第二，你就係個歧視啊，日本嘅女人嗰種即係男女嗰種歧視咧，其實已經係存在咗好耐嘅。包括就係話，如果我娶日本老婆，同可能娶日本老婆嘅話，我係入唔到日本籍噶嘛。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一個日本仔走去娶港女嘅話，佢 個港女就入到籍啊嘛。 係咪先？即係我又唔係覺得阿龍你個講法就係面對呢一個嘅經濟發展啊、城市嘅壓力嘅時候啊、城市化之後。会变成咁样中意幼稚喎，大佬。 但的而且确，你会见到幼稚呢样嘢真系成，即系城市化之后会多咗人。 你中意都要睇幼稚啊？你都系 睇过嘅，手 机。有冇好睇啊，大佬？ 无聊睇下咋嗱，我自己 八岁啦，你冇你都睇。 我未睇啦，呢啲咁嘅嘢真系。 OK OK OK。 唔系你讲开日本啦，即系其实佢最近有一单新闻，其实都几值得中国人注意嘅。就系、是、你知唔知咧？佢自己本身过往即系日本政府咪即系对于大陆咧咪一种叫做 ODA 嘅有偿资金嘅，即系 即系。就係為咗即係補償 翻南京大屠殺， 係啊， 係嘛？即係所以咧，就其實係低息貸款，甚至係無償貸款。但你知唔知近即係即係今年咧有新油，今年咧，哇！佢竟然即係幫呢個中國咧，即係淨化呢個地溝油啊！即係，但係佢用嘅錢唔係多。但係喺日本國內咧，就引起一個好大嘅爭議啦，就話你中國你成幾百億美金係嘛？即係同呢個英國去簽訂啲貿易協議，哇！你而家你竟然仲要我哋啲 ODA 啲補償基金，仲要我哋當你係呢、這個即係發展中國家去看待，唔係，但係當然，但係其實咧，你知唔知涉及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咁嘅 project 咧？帮大陆净化地沟油咧，将佢变成食用油咧，你点用几多钱咧？ 几钱啊？ 系100万啫，港币。 其实好平嘅啫， 好平。喂，但系啲人就觉得，哇，大佬使唔使我哋帮啊？咪佢死佢事咯，系咪？ 但其实唔系呢个理由啊！你见到咧，即系好多日本嘅公司，喂，无论东莞又好，即系长三角又好，北京又好，其实数以万计。喂，即系对日本嚟讲，我使100万。我唔係就係保障你，我仲要保障埋喂住中嘅嗰啲日本侨民。其实 你喺个好百万计划，可唔可以即系搞得掂？ 好平嘅啫， 点可能即系救到日本人啊？真系呢个好难。唔系，但系咁样讲，即系我觉得你100万咧，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关嚟讲咧，就相当之平。 系、 但系喂，佢就系本身赢咗呢咁样嘅 BBC coverage 喂，已经即系其实系赢咗啦，已经系好抵啦，已经系喂帮你净化地沟油，其实你大陆系做到嘅。系嘛？喂，亦都帮佢自己本身国内宣传佢自己本身呢个净化，即系呢啲油、呢啲污染油嘅技术。喂，其实佢自己本身佢呢个神奇嘅纳豆菌呢个净化技术，喂，其实系呢个世界第一噶嘛？呢样嘢系，即系呢样嘢似乎系即系，如果你系 cost effective 嚟讲，其他国家好难做到啊嘛？呢样嘢系， 即系讲到尾，你就系透过嗰100万或者透过呢啲无偿基金，即系 sell 翻自己嘅技术，话俾人听，喂，入 当卖广告咯， 系咯、啊。 系咪？ 所以日本仔咧都有好多國粹嘅，即係唔好就係大家諗住咧 A V 啦。嚇！我記得僆仔嘅時候咧，我睇一本書叫《日本第一》啊。 嗯， 日本第一就係講佢點樣做生意啊，係 啊， 佢嗰種管理啊，同埋勞資關係點樣處理啊，等等嘅嘢。哇！完全睇完之後咧，你覺得真係日本第一。不過我睇完之後咧，屌你乜日本就已經經濟冧啊！就依個泡沫經濟啊，大哥，搞咗成廿幾年啦，大佬。你知嗰陣時候，我哋去日本嗰陣時候咧，真係擺個即係買完啲嘢咧，就咁擺喺個即係個百貨公司咧，擺喺地下嘅咋。 嚇！ 嗰啲日本仔同我講啊， 係 冇人理你嘅。 嚇！ 嗯， 我真係我亦都問，即係我真係點解行咗咁耐，由呢個 Tokyo 到 Osaka？ 嚇！ 點解冇乞衣嘅咁樣？哇！我以為呢個真係天堂嚟嘅，以為屌。 唔係，乞衣好 decent 啫， 係嘛？ 啲乞衣好啲神， 因為佢有足夠嘅社會保障。 係啊， 份公園，但係亦都好多社工走去不飯俾佢食噶嘛。 係、啊，亦都可能夜晚黑嗰時候凍嘅時候咧，送佢去呢個嘅庇護中心咧。 係啊， 你以為、你以為做乞衣好過人？ 喂，唔係喎，但係香港相比之下，喂，都係咁富裕嘅社會，但係結果你瞓天橋底嘅時候，俾人淋水喎，真係。 嗯， 有時我又覺得，即係香港咁富裕嘅社會裏邊，其實咪可以繼續容忍呢一樣嘢。咁呢個係香港人造就出嚟嘅啫，日本人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唔單止係嗰條契弟嘅問題， 嗯、 我哋用契弟噶嘛，係咪 啊？係啊， 而係覺得我哋都有羞辱噶嘛。 嗯， 咁所以你變咗你日本個社會咪會唔單止有呢個 A V 角色，都會照顧啲咁嘅弱者咯。 唔單止呢一樣嘢，你見到好多日，即係例如今季日劇咁樣啦，即係亦都拍一套特登講社工同埋嗰啲咁嘅老宿者嘅故事啊嘛。但問題你睇香港嘅 TVB 會唔會特登喂做呢啲咁嘅題材？唔會噶嘛。 嗯， 明白。今日咧，我哋講到呢、這個即係日本啦。 喂，係啊，喂，我哋咧就聽日咧就應該咧就會有 live 嘅。因為其實有少少調動啦，即係其實呢、這個炮打司令部就調咗去琴日啦，係咪？ 係 啊，咁所以呢即係我哋聽日呢就順延就將呢、這個爐炒花生就調咗聽日做 live。 好 嚇， 好嘛， 咁就一嚟睇 Raymond 表演啦，二嚟阿金英就回歸，琴即係佢今日俾人即係正式拘捕啦嘛，大佬啊，係係嘛，即係 求人得人啦， 求人得人 話佢。 系嘛，即系等你讲讲，即系顺便就直击下，即系立法会嗰、那个即系个状况啦。但系可能即系其实即系正如我哋头先同阿卓佳佳讲，喂，会唔会快刀斩乱麻？喂，好难即系持续到咁耐，呢个真系好难讲，系咪？咁所以系啦，听日密切留意我哋嘅炉炒花生啦。 好。未完之前咧， okay. 宣傳一下我呢個花生世界盃，阿朱 Sir 已經坐喺出邊等我。咁咧，我轉頭咧就作為花生台嘅燈神咧，會同大家講呢個世界盃。OK， 轉頭先，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我係陳建文。